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十三集，你是卧底。苏青竹冷然一笑，掀开窗帘，大辉朝窗外望去，楼下已经围满了人，一个个嘴里骂骂咧咧，看谁都不像善茬儿。其他混混也偷偷瞄了一眼，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现在不是比人多的时代，但如果你硬要用那套方法做事，我也奉陪。 怎么可能？我也是讲规矩的。 大辉被灭了威风，一把拽过短发混混，二话不说，拿过苏青竹手中的巧粉塞进了短发混混的嘴里。所有人看得胆战心惊，短发混混脸色惨白，呼吸困难，捂着喉咙跑向垃圾桶开始呕吐。 下不为例。 苏青竹往外走去。 对了，帮我转告洛翔一句话，但凡和警察合作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 洛翔， 哎呀，看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当我没说。 苏青竹猛地转身，目光冷冽，浑身上下散发出可怕的压迫感，强烈的杀意让他判若两人，竟让大辉感到几分胆寒。 说清楚。 昨天夜里，他跟梁龙砸了我手下的场子。 苏青竹沉思了一秒，果断转头，大步离开。等穿过两个街口，苏青竹终于回过了头。确定没有人在后面跟着，他加快了步伐进入巷子。一辆白色汽车堵住了苏青竹的去路，车窗摇了下来，廖永嘉露出和蔼的笑脸。苏青竹一怔，拉开车门坐上了车。廖永嘉递上了张照片。 抱歉，照片上这个人不是洛翔，让你失望了。 五年了，我早就已经放下了。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？ 他叫陈默，是我找的一个线人。我准备把他安插到梁龙身边，继续追查昆托的下落。我观察了他一年，是个完美的人选。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合作？ 不，我已经离开警队这么多年了，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 陈默和洛翔之间还有一道缺口，而你正好是能够把它填补上。毕竟这个世上你是最了解洛翔的人，难道不想为他报仇吗？ 给我点时间。 咱不跑了，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你考虑了。 另一边，大辉也接到了桑波的求助电话。郊外的破屋里，灰头土脸的桑波不停地踱步，屋外的一道光亮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很快，一辆车停在院落，车灯熄灭，四周又陷入黑暗。普巴带着两名小弟拿着枪下了车。桑波认得普巴，欣喜地提着一袋子行李走出了破屋。 你们怎么才来啊？ 辉哥让我问你，和警察都说了什么？ 我什么都没说。 那辉哥给你的货呢？ 桑波拍了拍行李袋。 啊，在这儿。 普巴夺过行李袋，打开检查。桑波通过倒车镜 看到了他们手中的枪，心生警兆，慢慢的后退。 动手！ 就在普巴和手下要灭口的时候，桑波抢先冲出了院落，一个翻滚落入山林，身后传来一阵枪响。尽管桑波躲得够及时，还是挂了彩。桑波没有丝毫停留，全力逃窜。普巴担心枪响引来警察，草草地追了一段以后迅速离开。至于那个行李袋，只有一些换洗衣服，哪里有半点毒品呢？偏僻幽静的公路，桑波拼了老命从一侧的树林里钻了出来，捂着重担的肩膀沿着公路奔逃。黑暗中，一辆车飞速驰来，急停在桑波面前，车灯照亮了桑波惊恐的面容，桑波脚下一软，瘫倒在地。车门打开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桑波首先看到的是一双人字拖，然后是浴袍。澡堂大门缓缓打开，沉默从黑暗中走了出来，进入院落，踩在木质的地板上，踏入走廊，雾气氤氲，走进更衣室。沉默的眼神变得坚毅，沉默打开衣柜，脱去上衣，露出了背上的地狱行者的纹身。在场的几个客人立刻退让开来，沉默裹着浴巾沉入浴池，他的脸上敷着毛巾，看着天花板上破旧的电扇，一切恍若昨日。沉默拿下毛巾，看见梁龙穿着一双人字拖缓缓走来，戴维将梁龙的浴袍脱下，梁龙摘下手表，踏入了空旷的浴池。此时，陈默和梁龙坐在浴池的两侧，隔着上升的雾气，两人对视着，直到烟雾被电扇的吹散。梁龙率先看到了陈默，通过陈默身后的铜镜，还看到了他背后地狱行者的纹身。梁龙平静地向陈默点点头，陈默也同样平静地回以微笑。梁龙缓缓地爬出浴池，路过戴维身旁时，捡起了桌上的手表砸向地面，愤怒地揪住了戴维。 你，我他妈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要让我这个点碰毒品，你们他妈的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都他妈出现幻觉了。 戴维转过头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泡在水里面的沉默，不知所措。梁龙推开戴维，走到沉默身旁，沉默继续平静地仰头看着电扇。 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最近压力有点大，吸多了，把你给召唤出来了。一会儿回去多给你上炷香，你就在下面好生待着。 第一次？ 第一次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那有没有可能不是你的幻觉呢？ 话音未落，陈默狠狠地抓住梁龙的脑袋摁在了水里。在戴维惊愕的目光中，梁龙的脑袋沉入水中，不断地冒出泡泡，几乎快要窒息。良久，沉默终于松开了手，梁龙钻出水面，大口地呼吸着。 清醒了没有？ 洛翔。 梁龙刚要说话，陈默又将梁龙摁在水里，继续吐着泡泡。等梁龙再次钻出水面，戴维想要上前，却被梁龙伸手制止了。 看着我，是不是幻觉？ 不是，你他妈果然没死。 这么他妈想我死啊？ 都 当然不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会是找我报仇吧？当年那件事可不能怪我啊，我在你坟前解释很多遍了，我也是自身难保。 你不用解释，我不是找你算账的。 那你回来是想干什么？ 我想找你一起掌控这座城市。 澡堂里的客人已经被清空，空荡荡的浴池边挂着华城的地图，梁龙披着浴袍在地图上比划着，陈默也穿好了衣服听着讲解。 只能告诉你一个大概，我从老三那得知桑波掌握着昆托的货源，就是不知道这些货他是怎么搞来的，反正市场反响很好，很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，加上他的地盘和我相邻，所以吞并桑波是迫在眉睫的事情。再用一年时间往北扩展，霸占大会的运输线，然后就这么。 别说了，照你这么弄十年也办不成。我是死过一回的人，比你更明白一个道理，想在这条道上走，有没有明天都是个未知数，所以要做就要快。 你的预期是 这个数？ 五年，加把劲儿应该差不多。 你可以再大胆点。 不是，难道是五个月？ 对， 这可能吗？ 陈默走向地图。 为什么不可能？现在政府正在以最大的力度打击毒贩，控制犯罪率，所以我们竞争对手的实力自然会被削弱。梁龙，什么叫时势造英雄？现在就是我们千载难逢大展宏图的好机会。我知道你最近遇到点麻烦，所以我才看准了这个时机重新回来找你。 所以你杀了阿福？我是遇到了麻烦，那我的麻烦不都是你找的吗？是不是你抢走了我的货？是不是你杀了阿福？是不是？ 陈默心里一沉，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觑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。 对，是我抢了你的货，我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所有人，洛翔又回来了。 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这确实很像你们翔哥的行事风格。 众手下也齐松了一口气，连连点头。梁龙停止了笑声，突然他揪住了沉默。 但你为什么要杀了阿福？他跟了我十二年，是我最忠心的骨干，就这么把他给炸了？ 陈默从口袋里拿出录音机，按下了播放键。 说实话，我不想再跟那个疯子了，就因为一点怀疑，他居然杀了阿天，死了以后尸体还被做成炸药，被炸的毛都不剩了。还有这个，跟了我三个月，都没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就被一枪打死了，埋在荒郊野岭。他要是哪天吸毒上头了，下一个死的会不会就是我？ 不可能！ 梁龙愤怒地砸掉录音机。 阿福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真没看出来他会有二心。作为老大，我挺失败的。每次了解一个人，都是从别人口中去了解。阿福如此，你也如此。 什么意思？ 神出鬼没，死去活来，我一直都没有看明白你洛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直到今天有人告诉我你是卧底。 一侧的木门发出吱呀的声响，肩膀上绑着绷带的桑波正端着一杯温酒，举起球棒，一瘸一拐地走来。这一刻，沉默的心沉到了谷底。